朝鲜政府、政党、团体切实贯彻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历史性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祖国统一方针的联席会议，6月9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参加联席会议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永哲同志、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杨亨谢同志、内阁副总理金永进、朝鲜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大、天道教青牛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尹正浩、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实践615共同宣言北方委员会、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北方本部、祖国统一泛民族青年学生联合北方本部等朝鲜政府、政党、团体代表。联席会议讨论的议题是朝鲜政府、政党、团体切实贯彻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祖国统一方针的任务。报告人和发言者强调，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提出了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这是他的高洁忠诚和崇高爱国意志的精华。他努力坚决维护并永远弘扬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恩同志关于统一祖国的思想和领导业绩，并在这块疆土上一定建成繁荣富强的统一国家。针对当前局势和时代要求，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提出了自主的祖国统一路线，还英明的领导旨在实现国家统一的斗争，使之发展到新的很高阶段。他们指出，不分思想、理念、政见和信仰，都要团结一致，积极展开旨在实现民族大团结和祖国自主统一的斗争，并同南朝鲜支持祖国统一三大宪章的政党、团体和各阶层人士团结联合，来进一步发展统一运动。联席会议通过了《告全体朝鲜同胞呼吁书》。